嚟到星期五晚嘅敏感时刻啦，彭晴。 系啊，莫莉啊，大家好啊，吓咁一个非一般星期五嘅晚上，今晚系。 系啊， 点解咧？ 因为今晚咧，因为由于疫情嘅关系啦，我哋由今日开始咧，都会有少少嘅节目上面嘅调动噶。而我哋嘅敏感时刻咧，亦都会维持一个钟头，即系话去到十一点钟，即系十点至十一点钟都依然会有敏感时刻嘅。 系啊，即系浓缩咗我哋嘅节目啦。咁去到十一点之后开始咧，咁就会有四台联播啦，系啦，即系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一齐联播嘅， 而今晚嘅节目就系音乐树。 嗯，系啊，冇错。所以都大家留意啦。我谂都系因为大家都明白噶啦，因为疫情嘅关系啦，所有嘅措施都收紧，咁啊，连电台节目方面都唔想有咁多人聚集啦。系咁啊，所以我哋都减少翻啲人数咁出现。咁啊，我谂大家都明白噶啦，体谅吓。 系至于咧，因为减少一啲人流上面啦，所以我哋节目上面都有少少调动嘅。咁以往咧，我哋每个礼拜都会逢礼拜五好好啊，都会请到啊香港性教育研究及专治疗专业协会嘅成员上嚟同我哋倾偈， 系系。 今日依然都会有佢哋，不过就会转成电话形式。 系啦，咁啊，十点半嘅时候，阿 Grace 系咪我哋今日嘅嘉宾？就会十点半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噶啦吓。 而今日我哋嘅题目就系讲性教育由家庭开始。 啱啦，系趁住今晚可能喺屋企听紧收音机啊， 一家大细听， 休息下都冇，六点钟都冇堂食啦， 唔好觉得尴尬啊。 系啊，咁啊，大家一齐倾下啦。呢个都系一个好嘅话题嚟嘅。 系咁啊，除咗其实呢一个嘅话题之外咧，我相信咧好多人都会有好多唔同陆陆续续嘅话题嚟紧，就系、是、喂之后冬至冇得出街点点啊，圣诞节冇得出街点啊， 咁就真系冇得出街噶啦。 系有好多呢啲方面嘅说法，或者好多嘅大家都好苦恼咁样。 你有冇啲节目佢安排咗噶啦？其实冇。 其实本来有噶，我本来有谂过去主题乐园噶，因为我成日觉得某一个主题乐园咧，因为佢有得落雪啊，即系嗰啲假雪啊嗰啲，个气氛感觉上好圣诞。咁但系你知啦，通常佢呢个嘅佢个主题系几个月嘅啫嘛。咁啊，圣诞节呢个主题系个零两个月，咁我谂住去啦。咁啊，未去嘅时候佢已经关咗门啦。 系啊，都冇办法啦，嗬。 系 冇咗呢一种你可能感觉到佳节嗰种气氛。 系 而家仲要谂咩咧？呢啲场所好在冇开就，如果开嘅话咧，大家都会谂啦。咁多人聚埋一齐，哇，其实都吓。风险都几大嘅噃， 系啊，佢风险大到咧，原来咧喺早排啊，咁啊，美国德州医疗协会咧就公布咗一个嘅日常生活嘅一啲嘅清单啊，咁个清单就系话喂，如果你真系好似照常平时咁日常生活嘅话进行嘅话，咁你感染嘅风险有几高咧？咁 主题乐园就系其中一个地方 最高危嘅，因为佢就有37个平时我哋日常生活会做嘅行动或者习惯啦、生活方式啦，咁就。列出咗一是最低风险，而九是最高风险。 一至九。 咁一至九里面嘅风险里面呢，而主题乐园或者去游乐场玩就是九啦。 咁都系冇办法，大家都明白㗎，因为而家都限聚两个人啦，咁但係就去到喺啲咁多人嘅地方里面就好多个两个人㗎。 系啊。 不过咁佢哋都有限制入场人数㗎，但係始终都系人多啦，係 social distancing, 咁你唔想人聚集。咁但係偏偏呢啲地方虽然係空旷啫，有啲时候但係都係多人㗎嘛。 係啊，咁其实第九位呢都有好多嘅，咁我哋可以讲下一啲第九位原来好高危嗰啲先啦。咁之后我哋先再讲下一啲我哋以为原来唔高危，或者以为好高危、原来佢又唔係好高危㗎咗噃。 好啊。 咁原来呢佢第九位呢有其中一个呢、就是、 第九级。 第九级呢其中一个呢就係话呢去睇呢个参加大型嘅音乐会。 都系人多啦。 係。 我哋啱啱啲演唱会都系都好不幸啊！ 系啊，咁我哋都听过香港嘅，即系睇咗少少资料啦。香港我哋都有一啲医生啦，许医生咧，佢都有讲过，佢就话其实点解大型音乐会会变高危咧？佢就话原来就算做足晒安全措施都，因为好多人走嘅时候急住翻屋企啊， 系 咁所以咧就会 喐， 系啦，一扎涌晒去搭车，咁所以变上嗰个地方，即系反而唔系个场地，系出面反而都会好，即系个感觉上 即 系个流 程啦，系啊。当你去到嘅时候，大家就可能。分批啫，到我哋散场嘅时候 就唔系噶啦嘛。 咁、所以呢一个地方，我谂即系除咗系包括呢个大型音乐会之外，咁所有嘅大型活动，包括喺呢一个表里边出现嘅、去球场啊，去大球场啊，啲、宗教活动啊，咦，似乎都系 系啊，仲要酒吧都系咯，佢咁样讲。 酒吧系因为除口罩啦， 除口罩啦， 系啊，都明噶啦呢度。 好，我哋快速讲埋第八个高风险先啦。 好啊，咁头先主题乐园之外咧， 仲有就系呢个到健身。 身室，咁、所以其實咧由十號啦，即係尋日開始啦，其實咧健身室啊、美容院啊、按摩場所呢啲都已經關閉嘅咯，而宴會亦都限制20人。 係啦，不過真係對於啲業界嚟講又真係好陰功啊！ 係啊，你知唔知咧？我係有一次咧， 好無奈啊， 好無奈。 啲健身教練話真係 係啊，有一次咧，我係喺即係之前未封美容院嘅時候，我喺美容院度聽到有一個嘅新娘試緊妝，我聽到佢哋苦惱，佢應該就係呢一個月正就係結婚。 係啊， 我聽到佢哋話咧，而家咩都轉曬啊，原本話都限制有40人啊嘛，咁都請曬人噶啦，咁啊一路試妝嘅時候一路好慘地，就話而家20人，我哋都唔知點算，因為兩個嘅外父外母啊，或者自己嘅爸爸媽媽嗰啲 已經夠啦， 但係加埋細妹，咁佢哋直情係做到個方法係點咧？話 cut 咗個伴娘同伴郎啊！已經要去到咁樣咯，佢話先至可以進行到啊，咁所以其實對佢哋嚟講都苦惱嘅， 我諗 開心嘅事。 過去呢一年咧，係啦，或者結婚嘅新人啦，其實為咗安排婚禮咧，我諗佢哋都真係如坐針尖咁樣啊，即係嚟緊我係咯，我下個月都應該有一個婚宴要去，不過而家咁樣睇落去，我諗都真係要諗下其他辦法先得啦。 呢首歌算唔算系送俾呢一班情人听？ 唉，我谂流眼泪嘅又岂止系佢哋啊？ 系身边啲朋友都戥佢哋唔开心。我身边都有个朋友原本12月要结婚嘅，而家取消啦。 哦，取消直情个婚礼， 成个取消，转下年咯。 哦，咁但系注册都唔做住啦， 住咗噶啦，之前已经。哦、好彩嘅就系之前住咗。 唉， 但系都系灰心啦，唔开心啦， 明白嘅。有个梦幻嘅婚礼，其实都真系好紧要嘅。但喺呢段時間裏面，我相信即係大家都要有幾手準備去應付先得啦。 係啊，即係稍有不慎，大家都知道話好多嘅轉變，好多事都可以隨時發生。 好似我哋今晚嘅節目咁啦，我哋今晚嘅節目濃縮係1小時，10點去到晚上嘅11點。呢度係香港電台第二台敏感時刻，今晚有彭晴，有莫莉。 歌送俾大家嚇，有 Sandy 林憶蓮嘅《情人的眼淚》，真係呢啲眼淚，我哋可以快啲抹翻乾佢，唔好傷心啊！為咗個疫情。 我哋继续讲咧呢个美国德州医学协会啊，就关于呢个新冠病毒咧嘅工作团队一起就搞咗一个就系、是，喂，如果日常生活入面有37种嘅项目咧、喂，边啲属于高风险，边啲属于低风险咧？头先又讲咗第九个风险嘅一啲界别啦， 第九级、第八级， 第八级其实有啲都未讲嘅，就系譬如食自助餐。 嗯、 我觉得香港咧某啲嘅地方嘅自助餐咧，哇，佢哋啲措施都几，即系佢哋都几识应对 嘅。疫情底下係一啲新嘅做法， 係啊，即係例如我去食嘅時候嗰一次啦，就同屋企人去食，咁就佢係會直情攞嘢食嗰啲位置，全部揾啲繩去攔住咗噶啦，就淨係得一個入口同一個嘅出口。咁、入口嗰度咁當然啦，佢都講到明，你出去嘅時候即係、離開張台就一定要戴翻口罩。咁每張台都好疏嘅，咁、入到去嗰、那個頭先話攞嘢食嗰個入口嘅時候咧，有個專人係。泵一下嘅消毒酒精俾你去捽手，咁你即系话你根本上走唔过佢哋嘅手指罅噶啦，点都一定要有嘅， 要你哋保持卫生。 系啊，再加上有一啲譬如甜品啊嗰啲咧，佢另外再有一个好高嘅玻璃嘅透明胶咁样拦住咗， 系咪啊？ 系啦， 以前我哋可以自己行埋去筆嘅， 系啦，而家唔俾啦，咁啊纸俾佢睇，咁入面嘅工作人员就会有个窿仔咁啊抵出嚟俾你， 专人服侍你， 系啊， 即系好似走到去厨房咧，跟住然之后咧，即系我 同佢讲，我想要呢个， 系啊，递送出嚟咁样， 系啊，要乌低身同佢讲噶， 系咯，咁啊，不过依家都应该系好多地方都冇自助餐食啦， 因为都六点钟就已经有啲禁堂食令， 禁堂食啦，同埋要保持卫生啦吓，亦都證明咗其實即係係啦，喺呢個報告裏邊啦，即係呢個都屬於係都相對高風險嘅其中一個活動啦。咁啊，仲有啲都中高風險嘅活動啊，第七級。都有好多噶 吓、剪头发你够唔够胆咧？彭晴， 我梗系够胆啦！我啲头发冇办法唔剪啦。你冇剪头发好耐啦？ 系啊，你睇我啲头发几长？我有差唔多有一年九个月至一年我冇剪头发啦、 哦。对唔住，我真系冇办法啦。咁、但系就去到戴口罩咯，洗头嘅时候可能就除低佢咯。我知道有啲salon 可能系你除低咗挂耳仔嗰、那个嗰、个位，跟住然之后就黐咗喺块面嗰度咯。 我就直情系全程洗头嘅时候都戴口罩添， 系 我九个月前去。去剪头发嘅时候已经系咁， 不过你长头发冇所谓咧，短头发唔剪就好似堆草咁样。系啦，咁另外仲有啲乜嘢啊？ 餐厅入面嘅堂食啦，所以我哋今日开始啦，即系寻日开始，系啦，寻日开始，即系12月10号就6点后都开始有呢个禁堂食令啦。 系， 咁啊，跟住之后搭飞机啦、 打篮球啦、踢波啦、 拥抱同握手， 呢啲唔使讲啦，一定系啦吓。咁啊，仲有第六级啦，第六级就系、是、 送小朋友翻学， 系啦，咁喺 office 嗰度做嘢 一个礼拜， 喺 office 做嘢一个礼拜都唔翻去嘅，真系 系咪连续嘅话，即系佢意思个、风险就等 即系日日都翻工放工， 系啦，就会有六级呢个危险啦， 系啦，游水啦，系啦，公众地方游水，同埋探望长者咧，你都明噶啦，系啊，呢、這个即系传播嘅途径之一，都系好担心啊。 第五位即系第五个风险咧，就系、是、第五级嘅风险咧，就系、是、去朋友啊屋企食饭啊，参加一啲后院嘅 BBQ 宵夜食啊，去沙滩或者去商场购物，哦，冇谂到商场购物都。 人多嘛， 或者所有嘢周围都掂过 系、啦，即系总之我谂去人群聚集，属于室内咁嘅地方咧、都系系啦，都高危啊。不过而家佢哋啲生意，我谂仲即系高危， 佢哋仲高危， 仲高危一啲啊，即系要担心啊。咁啊，仲有就第四级啦，都有好多、其实都即系譬如话第四级方面啊，包括喺酒店 staycation 啊， 系啊， 留宿两晚啊。 呢、這个我又觉得啊，如果我住三晚唔 check out。 继续住，又会唔会多咗咧？ 应该会继续多咗，系啊，系啊。咁啊，睇医生啦，要等等紧睇医生嘅时候啦，去图书馆或者博物馆啦。等外卖，可能都真系可能喺餐厅外面进食系啦，对唔住，喺餐厅外面食嘢 系， 餐厅外面食嘢 系啊。有啲人而家会拎住个外卖，即系当然而家直情话喺街上面嗰个嘅戴口罩令都罚款高咗啦。 但系食紧嘢嘛， 系啦，之前嘅有啲都会真系偷鸡，因为佢哋真系冇地方去食。 咁啊系啊，你六点钟冇咗堂食。咁你叫喺边度食啊？系咪喺街食嘅啫？ 系啊，咁啊，所以有啲人真系会咁样偷鸡嘅。 系 咁跟住啦，话喺繁忙嘅市区入面行啦，甚至乎去儿童游乐场入面玩一个钟头，都系属于第四级嘅风险嘅。 系、可能有周围摸下咁啊。至于第三级啦，包括打 golf 啦，系啦，中意跑步嘅都留意一下，跑步、散步、踩单车都系属于三级。第三级嘅风险咁，仲有咧就系去到超级市场买嘢，咦都系。 呢、這个咧，我唔知道彭晴你有冇。我同屋企人而家开始咧去。去买，其实都唔系，早排已经系啦。 喺网上买系咪啊？ 唔系，我又反而唔会嘅。咁我自己中意自己亲手揀。咁、但我揀完之后咧，我就会翻到屋企，一定会攞消毒纸巾抹晒个面个表层。 你讲啲食物是， 食物所有嘅包装啊，所有嘅嘢啊，胶袋啊，我哋嘅环保袋全部都做晒。 咁你真系做得好、啊，我有啲有做啦，我谂我有啲都留晒资料，有时都做唔到咁足啊。但系即系比以前当然啊，梗系好好多啦。点会咁神心抹晒啲嘢？ 之后啦，仲有啲系。非常之低嘅风险嘅、 但系都有风险， 都有风险嘅。 第二级包括有 露营、打网球、入油。我谂呢个系讲紧美国嗰边，因为呢个系美国嘅研究嚟噶嘛，系啦。因为美国嘅入油同我哋系啦唔同嘅，系同埋攞外卖，咁佢哋可能远啲。咁所以就， 但我哋覺得我哋呢個風險高喎、 啊。係啊，因為我哋太密集同埋太多人嗌， 最得多人等外賣。 所以都有講過嘅，如果你嗌外賣都睇過啲 tips 嘅 ，tips 就係話你等個外賣員走咗先，你擺喺屋企門口。咁跟住等佢行开咗，你先拎。又或者你拎嘅时候就戴咗口罩先，唔好以为你自己喺屋企就唔戴口罩。 阿莫莉，你试下 lunch time 行出去，虽然有好多人都系 work from home， 但有好多人继续都 office 做嘢嘅。 系啊， 等外卖嘅时候唔系少嘢嘅，唔系少人嘅。 系又话，所以就系、如果你真系嗌外卖，人哋拎上嚟嘅时候，你就要做足头先所讲嘅嘢咯。 或者送嚟外卖嘅时候，送啲外卖嚟嘅时候都系啦。咁又头先你讲嗰只 系啊，又或者佢哋都讲，好似我头先超级市场买嘢咁，就系抹晒啲嘢食，你先至好打开个饭盒嚟食。 咁你要记得洗手啊！打开饭盒之前。好，仲有啊，咁啊，第一级啦，咁我谂呢个日常大家都会做噶吓，就系、去信箱嗰度攞信啊。原来呢一个地方咧，都算系一个要大家留心嘅地方嚟嘅。 系啊， 要留心嘅都仲系继续有好多嘅。 送俾大家，给防护罩一吻。 一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过。感到不安，那厚薄加码射线都穿不过。一间冰室，两个独坐，寂寂默默，有点口渴，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期仍无限地去拖。时间都添了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暖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偏偏一息那个。是我偷窥一般看你直播，比起饥荒更惹祸，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去闯，尽力去挡，以免犯人像我赢尽沉默，然后写感觉，由嘴边追索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到即兴传播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怨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得很吸引， 所以就责罚事前必须一吻。 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 打开那防护罩。 虽然咧，即系呢个世界，甚至乎我哋香港有好多地方都好似要封闭，有好多地方都要稍休息一阵。 休息咗好耐啦， 但系有啲嘢，我觉得咧，就算戴住防护罩，即系我哋嘅口罩，都唔应该停嘅。呢、這个就系爱啊！ 系啦，希望啦。所以呢个咁嘅困境当中，其实无论如何咧，点都要打打气嘅。 系啊，大家一齐加油，爱咧一定要继续传开去，给防护罩一吻佢系 DJ。一阵间十点半翻嚟咧，我哋都会有性情中人嘅环节噶噃。 嗯，今日讲性教育从家庭开始，系啦，跟住间咧有阿 Grace 嘅出现嘅，啱啊。真係而家可以真係坐定定喺度慢慢傾慢慢講啦，點樣開始呢？幾時開始呢？真係有啲尷尬㗎嘛。唔使驚，應該有 Grace 幫大家一齊解決一下。十點半新聞。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政府同两款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嘅制造商达成采购协议，共订购1500万剂。两间制造商分别系内地科兴生物以及由复星医药引入美国辉瑞同德国 BioNTech 嘅疫苗。其中科兴嘅100万剂疫苗最快下个月到港，辉瑞嘅疫苗预料出年首季到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疫苗要注射两剂，政府目标系购买大约3000万剂。医护人员、长者同长期病患者会获优先接种，期望出年为大部分市民接种，但唔会强制接种。被问到点样说服公众内地疫苗安全，林郑月娥话：唔好将问题政治化，采购同选择疫苗都系由专家做，相信市民冇得拣接种边一款嘅疫苗。本港新增86宗新型肺炎确诊，81宗是本地病例，其中37宗源头不明，包括驻守机场景区的警员、夜更的士司机和清洁工人。歌舞群组多2人确诊，累计感染人数突破700人。将军澳蓝田隧道地盘再有1人确诊，沙田一田百货再有5宗相关个案。日出康城九期地盘亦都多2宗相关病例。九龙湾丽晶花园第6座再多1人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话，大厦4个单位的8个环境样本对病毒呈阳性，包括在抽气线上找到病毒。另外，龙盘苑、广福村和宝达村亦都有大厦出现多宗感染。据了解，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加控一项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话，国家安全处经进一步调查之后，加控一名73岁男子上述罪行。黎智英早前涉及另一宗嘅案件，正系被还押。佢同另外2名集团高层，包括营运总裁周达权同行政总监王伟强，各被控一项欺诈罪，今个月初提堂。黎智英当日保释申请被拒。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发言人说，英方仍然深切关注香港当局向民主派人士提出的法律诉讼，已经向有关当局提起这宗案件，并会在高级层面继续游说工作，要求他们停止针对民主的声音。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和副手何锦丽获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年度风云人物。雜誌說，拜登和賀錦麗衝破性別和種族障礙，美國帶來重建和復甦。總編輯說，兩人展現同理心的力量比撕裂的憤怒大，持有治療分裂世界的願景，改變了美國的故事。時代雜誌早前公布年度風雲人物的最後4強，其餘人選包括美國總統特朗普、前線抗疫醫護人員以及反種族歧視運動的參與者。 另外南韩组合防弹少年团 BTS 同埋 NBA 球星勒邦詹士分别获选为年度艺人同埋年度运动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929点，跌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51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07，瑞士法郎0.89，加元1.278，人民币6.546，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5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41美元，卖出1,836.1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晚间有一两阵微雨，听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日间温暖，星期一日间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师生恋。真唔真啊？ 我觉得套戏情节好多都熟口熟面嘅。 唔通你觉得大婶嗰句，我最中意咧就系食小鲜肉噶啦，同面师讲嘢嗰把声好似啊？ 要知道由刘子石饰演嘅 Ryan 系咪会发展师生恋，咁就要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节目时段内一起展翅。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 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 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嚟到性情中人嘅环节啦，彭晴 系啊，冇错。咁啊，性情中人就通常逢星期五啦，10点半就开始啦。不过因为系咧，今晚开始我哋啊，一阵11点开始四台联播，所以浓缩咗半小时。咁啊，净系同我哋嘅嘉宾咧喺电话一齐倾沟咯。 系啊，不过今日咧，其实学彭晴头先一直都讲啦，系好事嚟嘅，因为一家人咧唔需要尴尬啦，大家扭开收音机就已经听到性教咗。 系因为今晚咁啱得咁巧，我哋呢位嘉宾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朋友啦，阿 Grace 啦，我哋性照理性治療師就是想讲呢一样嘢， 系 Hello Grace， Hello Grace， 你好 ，Hello 大家好， 你好，系啦，咁啊今晚啱晒啦，揾你上嚟，系啦，咁啊而家可能大家听紧收音机就讲性教育， 系啦， 由家庭开始， 系 啱晒， 即系如果要家长开口讲，可能你哋觉得尴尬。而家聽收音機就唔需要啦，你眼望住我眼，有啲咩嘅時候，收音機就會答你啦。 係啊，因為揀個時機都好緊要噶嘛 ，Grace 啱啱先啊。咁但係點講咧？呢樣嘢又真係 係咯， 點講啊 ，Grace？ 係，咁我哋成日都話咧，家長首先要放低自己嘅尷尬感覺先嘅，咁啊將咧性教育呢個話題咧就當成係一個日常生活嘅話題啦，咁係可以咧好自然咁樣喺屋企開始嘅。咁我哋成日聽到啲家長就話咧，究竟性教育咧應該幾時開始啊？係咪應該等到佢就嚟進入青春期開始講咧咁樣啊？咁但係咧，我哋覺得咧，其實性教育應該咧越早開始越好嘅，因為呢個咧係細路仔整個成長嘅過程之中咧，都好需要父母嗰個嘅指導噶，咁同埋家長都應該盡早堅持落去做嘅事嘅。 咁啊 ，Grace， 我想請問咧，咁如果你話要盡早做，早到幾多歲先至叫做早啊？ 我哋成日都话咧，由出生开始，零至三岁已经系一个黄金时期，可以讲性呢个话题噶啦。 佢哋听得明噶， 系啦，点样听得明嘅咧？咁原来家长嘅日常嘅身教啦、语言啦，同埋你教养小朋友嘅方式咧，已经系一种嘅性教育噶啦。你冇直接用一个语言去讲。不过呢，可能呢你喺帮小朋友去选衣服嘅时候啊，可能你会有一啲嘅性别嘅定型啦，觉得男仔应该系咁样着，女仔应该咁样打扮嘅。 男仔应该着蓝色，女仔着粉红色，一定系咁噶嘛。 老土。 又或者可能系选嘅玩具啦，帮佢呢考虑嘅一啲嘅兴趣活动啦，咁原来你都系传递緊一啲嘅价值观念，系同性别嘅一个角色嘅一种嘅观念㗎。咁其实细细个呢系父母呢应该把握住呢个机会，因为咧小朋友咧喺呢个阶段会有好多好奇心，每事问嘅。咁有时候家长见到咧小朋友问一啲同知识上有关嘅嘢，或者系同一啲学业有关嘅嘢咧，就可以表现得好兴奋嘅，觉得小朋友哇好用功啊，好上进啦。咁但系一讲到性，妈妈究竟我点样嚟噶，或者系点解我要坐喺度小便，或者哥哥喺度小便 呢？个我细个问得最多呢个问题， 系咪啊？就即刻咧觉得咧，哇！你咁细个问嚟呢啲做乜嘢咧？咁又觉得好似好难去开口啊吓。咁成日我哋都话咧，家长咧喺呢个细个嘅阶段，只要咧系把握住呢一个教育嘅机会，可以配合一啲嘅教材啦，即时去回答小朋友嘅好奇啦，满足佢哋嘅好奇心咧，其实已经系即系成功嘅开始。 但系咁啊 ，Grace， 即系你知啦，咁细个咧，你同佢讲啲譬如好专业啲嘅名啦，即譬如话男性嘅性器官咁啊，叫阴茎咁样，系女性你叫阴部咁样先算啦。咁系咁讲啊？ 系，我哋觉得咧，政治正义系重要嘅，因为我哋唔好将性有一个神秘嘅感觉啦。咁我哋咧好多时候去传递一个知识咧之余咧，其实背后我哋想传达乜嘢嘅观念都系重要嘅。例如我哋话俾佢听，其实咧呢一个系我哋身体好私人嘅地方啦，阴茎系好私隐嘅。咁我哋平日都唔会咧特别咧系随便出嚟咁样去讲嘅吓，因为可能我哋会令到人哋感觉唔系咁舒服啦吓。咁因为咧原来感受啊呢样嘢咧喺性教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概念嚟噶。我哋要表达自己嘅感觉啦，尊重人哋嘅感觉，唔会做一啲嘅嘢令到人哋觉得唔舒服嘅事嚟嘅。咁但系另一方面，正词正义都系重要噶因为咧佢长大咗就会知道啦，喂，明明我呢个系阴茎嚟噶嘛，就唔系叫何 B 仔嘅，一路都咁样。叫嘅咧，佢会其实收到一个信息咧，就系觉得家长可能系有啲嘅隐瞒啦，或者觉得咧呢个话题太尴尬，唔想同你去讲啊。咁原来亦都将嗰个沟通，即系个沟通咧，即系都好似闩埋咗啦。咁你话，佢长大，可能佢有一啲遇到一啲恋爱嘅难题啊，或者身体发育嘅一啲嘅困扰啊，咁佢都会觉得。好有个禁忌，爸爸妈妈都唔系太乐意同我讲咁样嘅。 但系 Grace 啊，即系会小朋友可能即系，如果你唔用一啲得意少少嘅名词，即系譬如话妹妹啊，又或者你嘅可能系系啊 B 仔啊呢啲，其实可能佢哋咧，即系如果唔咁样讲嘅时候，但系其他身边同学系咁样叫噶嘛，咁佢哋会唔会唔明系啲乜嘢，又或者会唔会令到佢哋反而细细个嘅时候又遇到一啲困难咧，或者学习上面？ 我觉得好似细细个就唔能够同啲 friend 嘅 沟通，系咯，同埋嘅，我哋讲啲嘢咁。 哦，咁其实咧，家长都可以咧，先了解究竟佢哋对于呢一个名词嗰个嘅理解系点样啦。咁然后话俾佢听咧，哦，可能咧同学仔佢哋嘅父母冇特别同佢哋去讲解身体器官嘅一啲嘅名词，咁爸爸妈妈咧就想同你讲翻正确嘅名称啦。咁你都不妨咧，下次咧听到朋友仔咁讲咧，你可以话俾佢听， 唔系咁噶， 正确嘅名称系咁样噶，都系都可以系一个即系教育好好嘅机会嚟嘅。 一系就唔教，一系教得专业啲。但系点样开始咧？拣啲咩时机咧？系嘛？哎呀，系啊，搵阿妈教啦，唔好叫阿爸啦，系咪咁咧？我哋休息翻嚟之后，好嘛？继续同阿 Grace 一齐倾下 ，Grace 请你继续留步啊吓。 好。 相信性教育咧，唔需要话一定要约死一日日子嘅、 哦， 任何时候都可以系性教育噶。 同埋最紧要真系噶，由屋企开始真系好紧要。但系点开始咧？一阵间继续同阿 Grace 一齐倾下。 冬别下来接一弯，快乐一生已匆匆流过。秋上换落下，彼此间答应过分担，难过。 首歌咁啊，不日之约，其实无论性教育，尤其是咧家庭上面嘅性教育都好啦，唔需要一定要 set 成一定嘅日子嘅。基本上好似阿 Grace 头先所讲，任何时候都可以向佢灌输性教育。啱啱听过系 Perse 嘅《不日之约》。彭晴啊，我想问你个问题先啊， 点啊？ 即系咧， 系啦，唔知我识唔识答你？ 你识嘅。作为家长咧，对于性教育系咪难开口嘅咧？ 对我嚟讲就唔难咯，我咩都讲。系啊，咁啊，系咪啊 ？Grace 系咪啊？ 系啊，系啊，几好啊，几好啊！即系咧，放低自己个尴尬嘅感觉啦，系啊，因为可能有啲家长都会觉得咧，哎呀，讲性教育系咪一定会触及性交呢个话题啊？咁咁，于是咧就满脑子都系围绕住呢一样嘢去谂啦，就觉得哎呀，太细个啦，唔应该讲啦，咁样吓。咁但系我哋都会咧鼓励家长咧，就先对性教育有个理解啦，同埋其实咧每一个阶段嘅小朋友，佢哋都会有一啲嘅性好奇行为啦。咁再大大下又会咧，又要迎接青春期咯。其实真系同佢成长咧，系好有，即系一个好深远嘅，即系好密切嘅关系嚟嘅吓。咁啊，又再大嗰啲，佢哋又会面对社会好多嘅色情嘅资讯啦吓。我哋点样去分析咧吓，去理解咧吓，去建立一个分析嘅能力咧吓。咁又或者佢哋又会择偶啦，咁即都系真系一个延续佢哋一个成长嘅一个好长远嘅一个教育嚟噶。 咁想问一下 Grace 啊，即系头先都讲唔系个个家长都好似彭晴咁样，即系有啲比较怕丑啲嘅，系啦，唔系咁够胆讲性呢样嘢，即系等于好似我屋企人咁嘅。我细个问我妈我点样出世噶，我点样嚟噶，我妈同我讲格拉底出嚟嘅， 系石头包出嚟嗰啲。 系啦系啦，跟住我真系研究咗好耐，到底我点样喺格拉底走出嚟咧？系啦，咁作为呢啲嘅话，对家长嚟讲又点咧？ 系咪我阿妈讲最啱？ 系啦， 嗱，咁当然咧，就首先可以咧揾一啲嘅坊间都有好多嘅团体啦，咁啊出一啲嘅书籍啊、图书啊、教材啊吓，咁啊先咧自己去了解一下性教育究竟系乜嘢回事啦。譬如讲开儿童性教育，哦，原来好多好有意思嘅课题，我哋都可以主动同小朋友讲嘅，例如点样保护自己啊，点样系同两性相处啊，又或者生命嘅由来啊咁样。咁当你话诶、哎，我完全未准备好，唔知点开口嘅时候咧，梗系嗱嗱声捉住自己嘅伴侣啦，系咪？咁啊练习一下啦吓。咁有时候有啲家长咧，从来未开口讲过性器官嘅名称嘅，咁不如咧就对镜照住吓，照住个镜咁咧就讲一次，又或者咧讲到自己咧，即系 要练习啊自己。 系啊，因为如果有啲家长觉得真系开唔到口咧，咁你嘅态度、你嘅表情，其实你嘅小朋友都系睇喺眼里边噶嘛。哇，蟹妈妈一 講到呢樣嘢咧，就即刻皺曬眉頭喎、哦。咦，似乎都係唔講得嘅話題喎、哦、嚇。咁、其實咧呢一種嘅性嘅禁忌嘅感覺咧，呢種氣氛咧，咁原來咧潛移默化，仔女都會感受到嘅。咁、有時候你想同小朋友藉住講故事，講一啲性教育嘅課題，咁如果你覺得冇咩信心嘅，就頭先講啦，啊捉住個伴侶，我哋練下講下咯。咁啊，盡量自然啲，咁其實咧都可以係衝破尷尬，可以踏出第一步嘅。 不過 Grace 啊，頭先你講個細路仔相對細啲，都容易啲搞啦，係有時可能係個尷尬啊，或者即係要點樣入手。到你大少少呢啲細路仔啊，可能去到青春期嘅時候咧、你想同佢講咧， 即係反而會避喎。 係啦，又同埋佢知嘅嘢可能分分鐘仲多過你，因為啲資訊咁發達。 冇錯啦，我哋都有好多家長話咧，我細個真係太忙啦，冇佢讀小學冇乜點理佢啊，冇同佢講性呢個話題。咁佢嘣一聲入咗中學，發現佢又偷偷地拍拖啦，又或者可能咧有啲家長就好擔心啦，自己上網睇一啲色情嘅資訊，尤其而家哇，你知啦嚇，好多網課噶嘛，咁啊接觸互聯網嘅機會又更加大啦，咁樣嚇，咁點算咧咁嚇？咁當然啦，如果從來都冇試過講開過嘅咧，咁咧有時候真係好難直接話阿仔阿女，我同你做性教育啦，咁即係好硬噶嘛。係 啊， 咁我哋都會鼓勵咧，其實咧家長都可以喺呢個時候咧，咁啊同佢多啲咧，先保持翻日常嗰個溝通。先系一啲良好嘅沟通，因为咧好多时候家长一见到细路翻嚟，第一句事咧，直接系咩？就是、问佢：喂，你今日功课点啊？你考试系点啊？系啦，咁似乎咧就好质问式啦，觉得你有冇完成你自己嘅即系做学生嘅本分啊？你系咪做晒所有嘅嘢啦？咁样吓，咁。即似乎不是从一个关心的角度去了解一下究竟你每日遇到什么事情啦，可能呢在吃饭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倾下偈啦。大家坐低吃饭倾下偈啊，有时候父母都要抛砖引玉的嘛，咁你自己又要引起一个话题啦。哇，我今天看到个新闻呢，哇惨啊惨啊，有些这样的分手暴力好恐怖啊，你有没有听过啊仔或者女你如果是你，哇我想你都好惊啦，即有时候都要呢自说自话啦，用一啲嘅时事新闻去引起呢个话题啦。咁又或者咧，喂阿仔啊，你咧学校有冇边个系校草啊？有冇边个系校花啊？咁样，咁咧即系引下佢去同佢咧，即系同你去有呢一个嘅对话嘅吓。咁当然个前提就系大家嗰个沟通系良好啦吓，唔系话咧平日个关系都好紧张嘅，因为学业好紧张，又或者咧可能有好多嘅冲突啊、摩擦啊咁样。咁呢个关系如果基本上都唔系咁和谐嘅话咧，其实好难咧，喺呢个基础下去讲性呢个话题嘅。 即系我听阿 Grace 咁讲嘅话，如果佢系步入咗年青人嘅话，你就要用朋辈嘅身份同佢倾偈噶咯，即系唔好再用系啦，唔好再用爸爸妈妈嘅指令式，由我一教你嘢，即系唔系咁噶啦。 其实回想细个自己咧，如果爸爸系好权威式咁样同自己去对话咧，有时咧仔女都会觉得有个反叛嘅心态，系嘛？好多时候都觉得比较难啲去接受嘅。咁啊，刚才讲到咧话啊，都有家长。想问过咧，即系发现到自己嘅仔女都会上互联网，即系睇一啲色情嘅资讯，咁点算咧？咁样吓，咁如果当下父母发现到仔女呢个行为咧，其实咧当然都尽量唔好责备佢啦吓，咁因为有时指责咧，可能你就系将佢推走咗啦，你冇机会作一个引导啦，同埋即系冇一个机会同佢引导啊去沟通， 冷静咗先系啦，要点样？ 先冷静咗先吓，咁然后谂下嗱。咁多數因為多數問嘅咧都會係啲仔仔嘅嚇，咁啊即係個媽媽話咧阿仔發現到咁樣，咁有時候咧父母又可以溝通下咯，會唔會爸爸同阿仔溝通又會舒服啲咧個感覺嚇、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男女成長嘅文化係唔同嘅，咁好多男仔細細個都會接觸到呢個色情嘅資訊㗎啦嚇，無論係朋友仔話喂唔覺意有條 link send 俾你睇喎嚇，或者咧其實社會個氛圍咧都係鼓勵咧喂男仔應該快啲去吸收性方面嘅資料噶嘛嚇，咁可能爸爸同佢做翻呢一個嘅溝通，話俾佢聽過來人嘅身份啊，成長期間我哋點樣去面對啦，甚至咧可以同佢睇一兩頁 喺一齊睇，咁話俾佢聽咧，究竟當中有啲咩地方係有即係、就是、應該係有啲誤導嘅成分嘅， 幾好一齊睇， 係啊，咁、啊啊、其實父母應該與時並進，去了解一下而家年青人呢個世界係點樣啦，用緊乜嘢社交媒體啦嚇，咁、啊、我哋都知道 Facebook 好似係勾勾地嘅啦，咁究竟而家年青人除咗 IG 以外，仲有冇其他一啲嘅媒體？原來好多性嘅資訊係流通緊嘅咧，咁、父母都要與時並進，吸收下年青嘅人嘅文化，先至可以咧同佢有個對話。 嗯，系今晚真系好多谢 Grace， 系 咧， 系 就 系、 是、 一啲少少嘅 tips， 教咗我哋好嘢。总之就其实自己放下咗身段先啦，唔好咁尴尬啦。咁同埋就系平时都要维持良好嘅关系啦，系嘛？咁就大家有个信任啊，讲咩都好啦。咁其实就有一个好嘅沟通咯。 系再一次 thank you 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会员 Grace，thank you 晒你， 多谢晒， 唔使客气，好，拜拜。 爱是但求开心，我问。要不要求其伤心？论尽半生不懂爱，回头没有心计划未才来独处，好好检讨什么叫爱。你便来，混乱里结识到你，浪漫叫一切粉饰同盼待。某一刹就觉感情深得可爱，再倾吐。感情从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生，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宠爱父母亲，我为良朋怜悯，怎都算是个好人。若爱是但求终生，我问要不要求其忠心，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能陪衬。情可一可再，再参透那刻回想，恋情全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生，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工作觅满分，我为前途勤奋，怎可再另有心神？若爱是但求衷心，我问要不要求其忠心？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论配衬。 性教育呢样嘢真系唔好每一样嘢都话是但啦、求其啦，呢啲唔系爱嘅表现嚟噶， 都一定系啦。我谂 Eason 都应该有做呢一样嘢吓，系咪啊？吓，佢个女都好大个啦。Eason 陈奕迅是但求其爱啊吓。 好啊，咁啊呢个时候要提提大家啦，一阵间十一点钟之后咧会有联播节目噃。 系啊，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啦、第二台啦、咁啊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因应疫情嘅关系啦，咁所以咧就会进行联播嘅，其实由。 今晚开始 系啦，咁啊，今晚开始咧，我哋有嘅节目就系音乐说啦。因为其实咧，以我所知就系星期五六日，头先听宣传声带都系啦，就系音乐说。之后星期一至星期四就会系广东广西嘅， 系啦。咁但系十点至十一点继续都有敏感时刻嘅。 下个礼拜一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